债仔，我个债主时有听闻嘅，浙江有个债仔争个女债主20,000蚊，竟然要求个女仔同佢结婚，咁佢就肯还钱啦。哇，咁荒谬嘅理由都有啊吓！而更荒谬嘅系呢个债主女仔又肯，特登离婚再成为债仔嘅老婆，结果系点？梗系人财两失啦，都两夫妻落20,000蚊婆乸数，仲计嚟做乜啊？啊，我都想问生命 B B 翠如 B B 借几百蚊使下，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 J。 世界上最遥远嘅距离，不是生与死，而系你企喺我对面，我就因为雾霾睇你唔到。华北嘅雾霾继续严重啊，睇嚟低头睇唔到细佬嘅日子不远了。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哇，迪维斯、奥斯卡，哇，仲有维数啊！哇，烧钱、烧钱又烧钱，中超咧依家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受注目嘅联赛啦。嗱，究竟咧胜利可唔可以用钱买翻嚟呢？大家拭目以待啦！我系强国新闻者白奇， 好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 新闻者。 咦，呢一节欢迎啊！白奇喺度啦。上次咧，我哋呢个组合咧就冇白奇喺度嘅。点解咁讲呢？因为今期咧又有阿 Jimmy 喺度啦，我哋嘅澳洲嘉宾 Jimmy。 大家好，大家好， 介绍你识下白奇呢个节目。 你好 ，Jimmy， 你好，你好。 就白奇就要冲凉嘛。 系啊，我打翻唔到嚟打先。 我系本节目最靓仔嗰个白奇啊。 大家定义唔同嘅。 OK。 咁啊，上集咧我哋就讲澳洲啦，其实就真系有啲意犹未尽嘅。我都收到唔少 inbox 同我讲就，澳洲好似仲有好多问题想问，因为澳洲一向系香港人即系几热门嘅一个地方，想问嘅一个地方嚟嘅。系啦，咁啊，跟住阿 Jimmy 又同我讲话，其实佢仲有好多嘢系有好多货喺手，又未讲。上次咧，佢系讲紧咧，同我录完节目第二日咧就去美国玩噶。今期咧就啱翻嚟，咁佢同我讲咧有好多美国同澳洲之间好似有啲唔同嘅地方可以讲出嚟，大家分享一下咁样。 系啊，差异都几大噶， 都大噶，都大。 系，首先欢迎 Jimmy 翻到嚟， 多谢。 去美国唔系去强国，唔想一定翻到嚟。 成功翻到嚟。 其实美国先系真正强国啊。 系。 以前强国系 positive 嘅， 而家系招负 面。 大家都 positive， 两个强国都唔算多，系 咁美国感觉好唔好咧？ 美国因为我其实虽然住澳洲都住咗好耐，但美国都第一次去啫。咁就因为我可能职业病啦，去到个地方最有兴趣嘅并唔系当地嘅 风土人情， 唔系景点，就会幻想下住喺度会点咧？ 吓， 会唔会适合咧？咁噶，咁美国。同澳洲其实都是一个好移民热门的地方啦，咁美国更加佢综合实力啊，各方面是会比澳洲会强嘅。 系啦， 咁就 咁你嘅幻想里面，你觉得美国会唔会比澳洲好咧？ 美国咧就大好多，并唔系个国土大好多，系个人口多好多。咁今次咧，其实我净系去咗美国50个州嘅其中一个啫，就系加州啦。加州佢虽然系50个州其中一个，咁但系佢人口咧喺美国占1%，有4000万人口啊！咁成个澳洲有几多人？你哋知唔知啊？其实 唔知啊。 澳洲成个澳洲喺旧年先突破2400万，即系加州一个州已经多佢一倍几。 澳洲成个澳洲得2400万人口。 系啦系啦，我当年去嗰阵时2200几，跟住突破2300。平均好似3年突破100万咁上下。 你去嗰日2200几，就是因为多咗200几万嘅中国人过去， 多咗100万啦， 跟住再过去繁殖咁样。 据说呢个澳洲系袋鼠多过人嘅， 系啊系啊，袋鼠好多，要疯狂到派避孕药俾袋鼠食噶，真嘅真嘅，唔系讲。 再咁发展落去，要帮佢带埋噶啦， 带埋啊， 难到渣，全部变咗胎监， 大少少。 翻嚟咁，咁即系点啊？而家喺美国系咪有啲觉得？逼噶！你如果喺美国人与人之间好逼啊， 都几噶，都几噶，都几噶。因为我今次去咧，首先去咗三藩市，跟住就玩咗几日，就飞去咗拉斯维加斯，跟住喺拉斯维加斯咧租部车，就揸去洛杉矶。揸车嘅过程中咧，本嚟5个钟嘅，揸咗7个钟， 因为塞车。 塞车 吓， 咁喺澳洲咧，通常都入 city 先会塞车嘅，但系两个城市几个钟中间塞咗好多段。咁使我谂起咗当年喺广州揸车去深圳，所以咧， 你当年系几年先？ 都10年前啦， 十年前应该仲可以唔 塞都 啊？咁你未试过而家揸？ 唔系咁10年前， 可能系放假啦，放假 冇咁配套咁好咧。 咁当塞车嘅时候，我谂起咗前几应该当日阿习近平主席同阿奥巴马总统会面嗰阵时。 中国梦同美国梦是相通的，原来塞车都是相通的，其实 果然是大家都是 不是他通了一样先通一些简单一点先， 我们就是要塞车这样才强的， 真的有人这样说，因为你不塞车证明就不繁华，不繁华怎么强呢，就是这样 okay, 人都讲得通。喂，如果是三藩市和 Las Vegas 你揀的话揀哪里住啊？ 住的话当然是揀三藩市啦，因为拉斯维加斯那边呢就一个纸醉金钱的社会。 哇，梦幻都市 喎。等于是澳门的升级版。 会不会物价好贵呢？因为都 是贵呀，贵绝对贵，绝对贵。 反而我想问是不是治安麻麻地啫，如果拉斯维加斯。 住了两三日应该就感觉不到，因为美国的治安其实都是麻麻地的。即使是三藩市，我有个朋友呢住了差不多20年了。他说有些区根本上都他们当地人都不是很敢入的。 他们说美国呢即是这些区呢不会有人偷东西的。 怎会、啊、 只会抢的。不会偷的。 OK, OK。 只充埋抢的不会偷的。 OK, 光明正大的。 是啊，即是少过8个人你都不要走到他的区域那里。 那我都相信有这样的可能 的。调回转澳洲那边应该就治安好少少吧，如果比较上。 比较当然治安 好少。要小心袋鼠多一点。 同埋小心啲土著人啦，同埋小心啲十几岁嘅僆仔，嗰啲襲擊你並唔係為咗搶嘅，為咗錢嘅，或者甚至係為咗好玩入你間屋抄雲啊，搵部 iPad 走啊咁。 你講係澳洲？ 澳洲，澳洲 真係會，佢啲土著係點樣？即係插條羽毛喺個頭度嗰啲。 唔係，土著咧就係一啲中式人種，但係望落去都黑黑地噶啦，但係同黑人又唔同嘅。係咁嗰啲人咧，佢哋因為係澳洲嘅原住民啊嘛，咁佢哋成日覺得係白人搶咗佢嘅家園， 係 啊，咁啊有啲仇恨感嘅。咁澳洲政府其实对佢好好噶啦， 唔使钱。 佢哋每个月嗰啲攞钱系比一般失业救济要高嘅。 系。 咁但系佢觉得，哇！我 始终心里面都觉得唔平衡、啊。 咁加上啲白人都亦都有啲心虚，觉得好似真系抢，其实真系抢咗佢 嘅， 其实真系抢咗佢嘅。 系。 咁咧 就有好多特权俾佢哋咯。 任、你随便你抢啦，系啦， 咁啊唔得。譬如澳洲有啲水鱼。是保护的，但是土著是可以捉来吃的、即是类似这样、他们有很多特权的。 是不是好像叫阿布、 是的 Aboriginal、英文就简称叫阿布。 是的，听说 这个就是当地原居民的名字。 是的，但是美国呢，因为当年美即是侵入美国的白人比较狠一 点， 他们印第安人嘛，好比仲有少少嘅， 仲有少少嘅， 唔到咩气候啦。但澳洲就好多，我哋去到 city， 譬如珀斯咁细啦，见到啲阿布喺路边，同你对望，一般都唔同嘅对望。佢问你攞 two dollar， 咁你 俾佢就攞刀仔出嚟噶咯。 你唔好同佢发生，当望唔到佢系最佳嘅处理方法。你同佢我唔俾，或者系闹佢，你就死啦。 或者俾咗 two dollar 佢，仲有冇后 账？俾咗可能有一扎份你咯， 真系唔可以见。 呢点就美国就冇咯。 Okay, 可唔可以扮唔识听咧？即系 就系要扮唔识听。 吓、 啊，系啊，就系扮睇唔到佢，因为唔扮 yellow 咁样同佢讲， 扮当佢透明嘅就直行就冇事。 OK， 系啦，系啦， 咁其实即系主要系，但系会唔会话好猖狂嘅咧？喺譬如喺珀斯咁样，即系翻到屋企见到啲阿布喺开 party， 咁就冇。一般佢哋会聚 走咗噶啦， 聚居喺某啲区嘅， 一班阿布喺门口喺度。 一般都话跳多，一般阿布聚居嘅地方咧，嗰个区嘅啲楼价都会跌噶。 OK， 有几多比例度啊？而家阿布同正常人 多就唔系好多，冇统计过。应该不是太多，但他集中在某些地方，譬如 City 唐人街附近 有一堆咯，跟住某些区一多呢他都会聚居的，是啊，咁一多呢咁就楼价跌啦，会其实来不来都会即是说在某种手段上会赶他们在某一些区度，譬如在北部叫做北领地的达尔文会比较多一点。 其实在阿布呢会不会即是可以雇佣，我想找他去尖沙咀啊，那些楼盘啊，新楼盘啊，都叫他聚居一下那些楼价。 或者 这个好主意，好主意。 但他们借他们回来。 大部分是不是很想做事的，都有部有少少想 做。因为其实他们本身不做事的那个待遇都很优厚。 是啦是啦是啦。 亦都比较懒啲。 咁过到去，我可唔可以扮阿布咧？ 油到个面 唔得噶，啲人一睇咧就系嗰啲未发展嘅人咁样。 同埋佢嗰啲又住嗰啲，即系应该土著住民证嗰啲咁嘅嘢咁样噶，系咪？ 一定有嘅。 即系你两位过到去，真系系一个靓仔嚟 噶。唔系，我喺呢度都系。 喺度见仁见智啦，咁 喺呢度系翻过到咗，可能唔系噶咯，审美标准 系喺佢哋嘅标准度，又唔系喺阿布族话咁样衰嘅。 咦？但系正如 Jimmy 头先所讲，虽然澳洲有呢啲大量嘅阿布出没啦，但系相比起都系美国嘅治安差少少。 应该系，但系我去咗十日就我就感觉唔到啦，但系听讲都系啦。咁我就喺翻嚟嘅飞机上，因为喺飞机度成十二三个钟啊嘛， 直飞嘅冇转嘅。 今次冇轉，因為坐國泰。咁咧喺等廁所嗰陣時，聽到兩個香港人喺度傾偈。應該佢兩個人咧都係住喺美國好耐噶啦。話誒，即係住三藩市冇乜好住啊，治安又差，樓價又貴，係啊又高，梗係住啲浮仔啦咁樣，又唔使停車費，開到邊就 停到邊。諗 到邊，你三藩市到處都要停車錢噶，都要俾錢噶，咪標啊，係啊係啊。其實同因為啲城市繁华带嚟嘅一啲城市病系冇办法避免噶嘛， 系 啦系啦。咁喺澳洲通常都喺 city 嗰附近一两个 suburb 先至系要俾停车费噶嘛， 系。 但系三藩市去到好远，揸车揸成个钟嗰度，话睇停车仲系要俾钱嘅，所以就呢个 城市大啲咯， 城市大好大好大。 嗱，我觉得咁嘅，即系因为你咧就喺澳洲一段好比较长嘅时间啦，咁你咧就一定觉得澳洲好多特别嘢好嘅。喂，不如讲下美国有啲咩你觉得即系都几好嘅地方啊？ 美国嘅物价低啦，比澳洲会低啲。 我、竟然 低都几多下，系啦、 即系攞翻同一样嘢嘅。 系啦系啦，因为美国第一，你所谓嘅物价，就算你进口又好，咁你入嘅量大，咁咪自然会平咯。澳洲你成个国家先两千几万人，你入一船嘢可能买成一两个月都先未买晒嘅，咁美国可能几日就可能消化到成船嘢嘅，咁佢咪平啲咯？加上佢本地生产嘅嘢都比较多， 所以美国系平啲嘅物价。 系啊，系啊，系啊。咁同埋美国用嗰、那个单位计算都系同澳洲好唔同嘅，譬如入油用加仑嘅，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加仑系几多？ 有知道，但系你话换算翻，譬如几升啊？ 三点几升噶，原来 哦，一加仑三点 入成缸油先十零加仑，系啦，咁佢啲油真系平 哦， 唯到七八毫子美金一个 liter 即系一升， 吓 咁啊一加仑系两蚊几咯， 吓 系咯，咁啊平， 咁真系平平香港好多， 香港啊最贵啊，全世界 系 黐线嘅真系， 澳洲就一蚊几。一澳币一升，大概七八毫。 我记得澳洲有一样贵嘅，澳洲如果对比香港啊， 冲凉，冲凉，冲凉，我听过，我听佢上次讲嘅， 我冇讲，我未去澳洲， 你翻屋企冲凉， 食烟，因为我朋友咧喺澳洲留学嗰段时间，佢话买一包烟好贵， 十二三蚊澳纸一包， 吓、啊，即系你计翻差唔多成嚿水港纸， 要，香港都好贵啊， 香港五廿几蚊啫嘛， 香港都贵，我早几日即系题外话讲笑咁讲，早几日有个 friend 嚟我屋企。玩啊 party， 我其实开 party 嘅，咁、有个 friend 同我讲话，哇，而家烟好贵啊，我食大麻差唔多价钱。 但澳洲同美国都有一个特点，就可以合法种大麻噶，知唔知？ 合法种但系非法食， 合法食咯，应该系咪都？ 澳洲咧就种啦，一间屋就可以种三棵，咁美国要睇州嘅。好似加州都可以合法种，其他州内华达嗰边就即系加斯维加斯嗰边州就唔可以。咁佢睇州，好多人就走嗰边， 唔同州唔同。 系啊系啊系啊， 但合法种即系合法食噶啦。 咁一两棵俾你食晒都， 一棵有几多啫？冇概念， 要提炼噶嘛？ 我都冇概念。 即系可唔可以喺街嗰度攞住支大麻喺度就食咁样嘅咧？ 即系喷个差佬。 我心目中我比我想象中啊，我唔知系咪真噶，我可以西问下 Jimmy。我想象中咧嗰啲画面咧，睇啲西片咧，喺间屋入边咧喺度玩啲 rave party 啊，一班黑鬼，一班靓女咁样， 喺度食大， 喺度食大麻咧，呢啲就应该喺美国咧系发生机会率咧系大过喺澳洲嘅。但我觉得澳洲应该都系发生呢啲咁样嘅。 我觉得澳洲纯朴啲， 最关键就系澳洲俾你种，但你搵唔到种子咧，又唔俾进口。我在澳洲嗰阵真系好想种一棵嘅啫， 即系你 但系搵唔到边度。 你知你喺澳洲系未见过人食大麻嘅， 未啊未见過。 哦，真系。 诶、咁奇怪，佢俾你种，但系就唔你搵唔到地方卖种。 系啊， 咁假设你屋企真系种咗啦，佢会唔会就 challenge 你？喂，你种啲 咩？边个 friend 俾咯？搵啲 friend 咯。 边个 friend 你买？哦，原来 MJ 俾嘅，跟住、就拉咗 MJ。 咁佢又话 friend 俾咯，冇啊，肯定有源头噶嘛。 系啊， 即系你唔俾喺。 但系其实你大入境都唔大得噶嘛？ 唔得噶， 系咯， 所有种子都唔大得噶。 就唔止大， 即系可能系即系你打风飘入嚟 嘅，俾你眼中野生嘢出嚟，只香过嚟嘅。 唔知个突然间就有啲种子喺度， 有块地， 奇奇怪怪咁种橙噶，种种下变咗大麻。 但系呢西方国家系讲人权嘅，默认系好人嘅，无端白事点会问你边度嚟？咁合法种就种，你得我边度嚟啊？我就系咁讲啦嘛。 即系你可以直接同佢讲嘅，即系有警察见到你中，你可以就同人讲 ，none of your fucking business。 系啊系啊，我只要唔超过系 fucking 三棵啫，咁就得啦。 咁我听落去咧，我成日听见咧话澳洲咧，其实相对如果同美国比较咧，系闷好多嘅。 系啊，咁啊系啊。 系啊， 澳洲系冇地方冲凉嘅，系啦， 所以有边去嗰边冲凉咪咁贵咯？人哋都冇地方俾冲凉，你 你夹埋搵个地方冲凉啫， 系咯？ 你四点几就晚餐，五点几瞓觉咁样系嘛？ 系啊系啊， 澳洲系咪真系冇夜生活嘅咧？特别系特别， 特别冲，特别冲凉，特别冲凉， 特别喺个帕斯啊。 帕斯上次都讲过下，就一般七点钟啲铺都关晒门噶啦，一个礼拜都放风一日，就星期四有 night shopping， 你就可以去买下嘢咯。 都八点嘅啫， 都到十点嘅应该都。咁唐人街某啲铺就可以，据称系通宵，但系都冇人咁癫通宵啊，三四点咯。 咁通常呢啲咁早熄灯，咁嗰个成个城市嗰个嘅生育能力好强嘅，生育能力因为冇嘢做啊嘛。 怪边啊？佢不嬲啲名词啊，啲咩名词都系呢啲嘅， 粉身碎骨嗰啲， 呢个系好重要。 生殖啊， 人类嘅 都系叫生殖啊。 人类 OK， 知你谂乜噶啦，得噶啦，明啦。 人类要延续呢样嘢好紧要嘅， 所以通常往往就系历史话俾你听噶嘛，少呢啲生活啊或者乜嘢，你就个生育能力，因为屋企冇嘢做 啊嘛，都 会唔会系有一咁嘅关 系？都几强嘅，都有啲关系啦。 我真系唔知阿 Win 谂咩，冇嘢做，翻屋企生殖噶。 正常。 好在你喺香港生活咋，如果唔系真系嘢，鱼先满堂啊， 可以得到一个充分嘅发挥咯。 咁调翻转，即系话三藩市 Las Vegas 嗰啲地方，我想咗 Las Vegas 唔好讲啦，即系呢啲赌场嘅地方，三藩市呢啲系咪即系夜生活应该系好繁华噶咯？尤其是你游客去嘅地方， 晚上我又因为去到得三日，咁啊赌时差赌咗两日，晚上又冇话太多出去行，应该系比澳洲会繁华好多嘅，因为第一你人口都多好多啦，第二华人又多啦，咁华人多，自然华人有需求嘅嘢都有人会做出嚟啦。但我又冇去睇过有冇冲凉啊嗰啲， 即系一般嘅你所讲嘅，譬如一般嘅脚底按摩啊， 有 脚仔按摩啊，以至到唱卡拉 OK 啊， 都有 呢啲应该都有嘅， 即系你嗰啲唱卡拉 OK， 唔系精神嘅唱卡拉 OK 都有嘅， 但帕斯就应该好少唱卡拉 OK 嘅， 帕斯。都有少啲啦，少啲啦。 但系拍摄又啲， 但你好似讲到话八点钟就闩两间卡拉 OK， 但系餐馆又有嘅。咁食饭冇理由咁早，餐嗰啲系即系买嘢 shopping 嗰啲啫。 系，但系餐馆仲会开嘅。 餐馆会开嘅，起码都食到十点啦。 即系个餐馆连埋卡拉 OK， 即系好似我哋香港某某啲屋村酒楼咁咧，喺里边可以。 嗰啲咧，你就问得好啦。我啱去嗰年系零七年系咪有嘅？后屘好似到咗10年先开咗第一间餐馆连埋卡拉 OK 嘅。我仲帮佢整电脑嘛，系嘛？开张位我仲喺度唱两个钟嘛，就得一间嘅啫，好似。 但系而家会多。会唔会多啲？ 而家应该会多啲啦，因为我都成三年冇翻去听嗰边咧，成个码头啊嗰边都改造得好好，因为珀斯一大部分人好崇尚自然嘅，咁佢个码头好靓嘅，一路都冇开发。咁听讲后屘都因为需要发展啊，搞到集咩饮食娱乐于一身，搞咗个码头好靓啊！听讲都有三年啦，我估计都搞得几，因为都要消费噶嘛，系咪？咁有部分人有需求，有部分人又想赚钱，咁肯定会有做噶嘛。 系而家嗰啲卡拉 OK 嗰啲器材入门又咁平，好易啫， 好容易啊！整个嗰啲咩自己唱歌啲神器咯。 而家嗰个更加一个麦就得啦。我记得就算早一两年嗰啲所谓卡拉 OK 嘅一个仪器，一个电脑点歌啊，千零两千蚊而家都有。 拍师咧。即如果你想找娱乐，通常有啲咩做？ 除咗冲凉， 其实就系卡拉 OK 啊，食下嘢啊 ，home party 系 home party 系最 popular 嘅。 上次阿伯奇唔喺度嘅时候，系啊，大部分外国都系 home party， 所以我想象中我 因为个 home 好大， 我想象唔到系冇大麻嘅。 我以为即系外国睇嗰啲西片啊，都系一班喺度哦，喺度好劲嘅音乐， 即系好似玩 SimCity 咁 样，好劲嘅音乐，跟住喺度怼大麻，怼大麻，饮酒饮酒。 美国嘅年轻人可能真系会有，不过我就短短十日就冇可惜冇体会到呢个呢个 party 啦。 讲翻白丝咧，你一般嘅 home party 系玩啲乜嘢？即系 BBQ 为主咯， 即系跟住之后 BBQ 完就 show hand 啊， 饮啤酒咯， 即系唔会话 show hand， 跟住就斗地主啊。 基本上都冇啊， 即系唔赌钱嘅，唔会有赌钱嘅。 基本上冇啊，可能我个圈子冇啦。其实都好少听讲， 吓、啊、都系饮啤酒倾偈。 麻雀未打，麻雀仔未打过一轮、嗯， 即系冇，即系啲外拍摄人就真系比较沉闷少少。如果系香港人嘅睇法， 可能墨尔本嗰度多啲华人就再多。少少機會有呢啲，即係大家賭下錢啊！ 墨爾本應該華人多過。 其實睇你圈子嘅，即係你喺香港都好容易揾到啲人唔打牌啊、唔、飲酒嘅， 都睇圈子 咁睇圈子咯。係啊，譬如我哋一班人真係我哋就強國生或者三個人過咗去柏斯咁樣，咁、我哋咪可能慢慢喺度自己對啤。 仆街咯，喺隔離幾層樓， 自己對大麻， 隔離幾個單位， 我咪喺度睇書同睇音樂咯，冇嘢噶。 咁你繼續啦，係啊， 你有你睇書咯。 喂，咁人方面咧，我成日聽講咧，美国人咧有种好似可能同我哋对北京人嗰种概念有啲似嘅，即系有少少嘅自大嘅 强国心态。 系啦系啦，强国心态。美国有冇呢个感觉咧？ 都会嘅，都系美国梦同中国梦相通嘅第二点，就系都有啲强国嘅，即系部分人啦，只能讲部分人有强国心态嘅。系啊， 世界为主为主咁样嘅， 包括美国本身。如果住喺紐約嗰啲人，佢、又覺得高人一等喎、你話你係美國人，唔係佢強調我係紐約人，係啊，即係咁嘅。所以我都好想下次要去紐約行下，因為紐約呢個城市係一個都好好 amazing 嘅城市嚟嘅。所以聯合國總部喺嗰度啊，自由神像啊，咁我仔成日叫我帶佢睇下自由神像啊。拉斯維加斯酒店門口嗰個唔算，嗰、那個假嘅，我係唔係假，嗰、那個複製嘅啫，一定要睇真嗰個自由神像。 OK。 喂，今次有冇 Jimmy 有冇带小朋友？ 有啊有啊，带埋去 啊， 一齐入埋拉斯维加斯咁样， 一齐入俾入噶喎，真系， 真系俾噶， 澳门唔俾吓，但系拉斯维加斯咧就冇限制噶 吓， 咁佢有咩玩咧？ 咁咪行去到处睇下咯， 咪、推喺出边嚟四边，帮爹哋喺四边咁样。 哇！即系我嗰次带佢行，跟住有 买几大啊？$500 有两个荷官着到好 sexy 哇！仔又快走快走快走，唔好望咁耐， 都要睇嘅，都要睇嘅。 跟住仲有啲喺个赌台上面有地 table dance 啦，系啦系啦， 但系又 快快带佢走啦，都有着嘅， 有着，净系黐住个雨贴喺度咁样啫， 咁都冇咁夸张， 都有少少布嘅， 嗰啲 咧， 嗰啲好劲嘅上围嗰啲咧，通常我望落去都嚟自南美嘅，应该系，真系好劲。 OK， 你有啲女仔 supermodel 好靓噶， 好靓噶，你次次世界小姐都咩委内瑞拉啊咩嗰度噶啦，佢哋嗰啲系自细当一个工程咁训练噶嘛，点样可以令到个后边夹啲啊，又点样噶嘛，专门有一个课程噶嘛，佢哋嗰边，因为一家人有一个， 即系小一我哋读，我哋背紧乘数表嘅时候，佢就读紧呢啲嘢噶 啦，系啦，咁啊成个家族就掂噶啦，有一个获奖， 吓，即系巴西咁一个出咗球王咁就跟住就成家人 成家离开贫民区噶啦，所以佢哋都几大压力噶，我嚟自贫民区咁样，跟住我就要唯有踢波为生咁样。 仲有一样嘢咧，美国交通。多车之余咧，佢个公路网真系好复杂嘅。好似我哋揸车咁，譬如我老婆揸住个导航，我做揸车都行错几次路。因为点解咧？一落高速即刻就有三条分叉路，咁个未转得切，因为要上网噶嘛。走错几次路啊？一个揸车，一个睇 GPS。咁我个仔度，哇！美国啲路黐线，咁成日行错路嘅咁咯。 你仲建唔建议人去美国旅行嘅时候自己租车揸咧？ 两睇。你如果冇海外嘅驾驶经验，真系唔好乱嚟啊！好复杂，车速又快，比澳洲快嘅。佢哋计英里嘅， 不过 90望望咩？哇，原来134噶，澳洲 啊 最多81嘅啫嘛。 一迈好似系1.66， 好危险，好危险呢个状态。 我哋开都试过几次危险噶，譬如我哋酒店要转左。 竟然冇嗰条缓冲带，哇咁快点转咗啊？咁搞到咪去前面再搵路边拍咗再掉头咁咯？ 哦，咁都未算夸张嘅。大陆嗰啲你去到嗰高速公路，咦行错咗，褪到掉头后倒后，唔使掉头嘅，直接 倒车啦，哇好危险， 直接倒车褪翻出嚟去第二个路口咯。 因为后面会睇唔到你倒车噶，好危险。 大陆太多呢啲嘢啦，好，我哋讲翻澳洲先啦。 系咪可以咁讲啊？即系香港无论系驾驶者啦，或者系香港嘅生活。惯咗香港生活嘅人啦， 美国会好啲， 美国会好啲，但系 nicely 嚟讲，系咪澳洲就 nice 过？ 系啦系啦，澳洲同埋嗰个福利其实都好过美国嘅。 但系咧，呢个相对地嘅，你会唔会同意咧？我近嚟听过一个新西兰嘅客人同我讲嘅，佢话咧新西兰嘅人咧又再 nice 过澳洲，澳洲都有佢嘅大澳洲主义，就觉得澳洲人就高人一等，相对新西兰啊， 有噶有噶， 系啦， 澳洲同新西兰咧，因为都好近啦， 系。 好似美國同加拿大咁啦，咁澳洲同新西蘭之間有個塔斯馬尼亞協議，係互相居民互相住得嘅。咁但係咧係有少少歧視性嘅對新西蘭，甚至新西蘭啲人去到澳洲咧都有遊行嘅，雖然個規模唔大，因為佢哋按道理新西蘭嘅 citizen 去到澳洲咧享受 PR 嘅，即係永居嘅待遇嘅。咁但係仲有少少係冇嘅。咁我認識得好多新西蘭人咧，去到澳洲都要辦個工作簽，譬如四五七咁啊，再轉一個正正式式嘅永居。我問佢：喂，你過嚟就係永居啦？佢話唔係噶，好似邊邊邊呢啲冇噶，譬如嗰啲咩救濟啊，嗰啲深層次嘅福利係冇嘅。咁我後屘上網 check 咗一下，真係冇喎。竟然仲有人喺新西蘭去澳洲遊行示威，因為佢哋被。即系话忽视被歧视少少啦， 可以即系去如果喺西方社会或者即系一个文明嘅澳洲，应该系可以通过诉讼去。 其实不平等条约咯，简单嚟 讲 咧， 佢系 就佢签咗 agreement 啊嘛， 系啊，签咗 agreement。咁澳洲就系澳洲嘅 PR， 就算你揸香港 passport， 揸大陆 passport， 你只系澳洲嘅 PR 过到新西兰。你就享受新西蘭的公民待遇喎， 係啊， 係高半級嘅喎，所以係有咁嘅喎。 咦，咁所以外國移民顧問咁啊，移民去澳洲係咪會貴過呢個移民去紐西蘭咧？ 睇下唔同嘅嗰個範疇啦，呢個真係要問下我呢個移民嘅師兄咁樣啊 ，Jimmy 係移民去唔同嘅範疇，譬如投資移民咧，新西蘭可以開到一千萬紐幣嘅， 係啦， 係啦，咁而 一千萬紐幣咪即係差唔多五千幾萬， 超多啊！咁但係澳洲都係開五百萬紐幣啫。系啊，咁所以睇下你唔同嘅范畴啦，好多好难讲嘅。 咁通常咧，我觉得有啲心态就即系俾人睇低咗咧，有时又要表现出更强咯。 系 系嘛，佢会你五百万，我要一定要一千万。 同埋新西兰嘅地方系细啲咧，即系佢又容纳唔到咁多人。 系 新西兰人口又更加少啊嘛， 四百五十万 系咯，即系仲少过香港， 少过香港。 佢个面积应该大过香港，我谂 大好多， 大好多，大好多。 香港好细，好冇？ 香港一千几平方公里咯， 系咯。新西兰大好多， 新西兰可能同一个广东省差唔多大。 你哋曾经喺一次 大过广东省， 系你曾经一次咧嚟我一个好冷清嘅地方，就话喂，你屋企楼下咧揸支机关枪都扫唔死人。我谂呢啲情况喺新西兰、喺澳洲、even 澳洲西澳咁样都好容易发生。 你嗰个香港，你曾经住过嘅地方咧， 台湾 系啦，真系攞支机关枪夜晚十二点后扫都死唔到两个人。 但系喺 纽西兰咧，晏昼一两点攞支机关枪扫都人死一两。 喺我个人好逼。噶啦，啲地方香港冇得冇得咁， 即系冇呢个所谓而家我哋成日所讲嘅30cm 嘅安全距离，香港系冇噶嘛？你正常我哋呢啲，即系大家，譬如好似而家喺个录音室里面，都大家都系逼啲逼逼夹夹噶， 一张细台咁样。 但系纽西兰嘅安全距离，香港系30公里 嘅，系啊，好美嘅，所以。 但系新西兰个自然环境真系好好嘅， 系啊， 系 啊，系啊，即系最出名其中一个。自然環境最好嘅國家之一， 係啦，係啦。 所以唔同嘅人係咯，去唔適合唔同嘅地方，即係美國有佢好嘅地方，澳洲有佢好嘅地方，我哋好難咧。就一概而論就話，某國好過某國嚇，強國好過某國咁樣，好難講嘅， 只能夠因人而異咯。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紐西蘭會唔會再即係用我嘅術語啊，就枯燥過呢、這個？ 絕對啦， 絕對。 因為 即係數綿羊嘅啫喎。 因為仲有一個數據就是其實紐西蘭除了是人少孤燥它的就業率都是不是那麼高的。咁啱先講到啦，新西蘭有450萬人口啦，其中有50萬是過咗澳洲揾食嘅，因為澳洲因為佢始終係相對一個大國嘛，就業機會都有嘛。咁特別喺珀斯都我認識咗好多新西蘭人喺嗰邊做嘢，咁但係咧佢哋覺得珀斯就比較接近新西蘭啦。佢哋去到悉尼啊、墨爾本嗰邊就唔係好習慣，因為人太多啦。珀斯佢話好似新西蘭，咁但係咧對於好多移民嚟講咧，去到 最尾即系住咗几年之后咧，始终都系有个叫 homesick 啊，你明唔明叫 homesick 啊？即系好挂住个自己嘅家乡。不过我哋都系啦，你住咗咁多年，咁新西兰都系噶。佢话好多时咧，我哋喺澳洲咪有啲 garage sale， 即系譬如喺个车库度卖啲二手，佢哋个环保意识好噶嘛，叫做 recycle 啊嘛。咁我都去过几度，都系撞啱啲系新西兰人。佢话要翻翻新西兰啦。虽然呢度搵份工人工系高啲，譬如澳洲嘅最低工资标准系17.5， 系 新西兰好似系14.5，咁即系多啲就工作机会大啲啦。但系都系 miss 佢哋嘅 friend 啊 ，family 啊，都喺嗰边嘅，卖晒啲嘢都系翻翻去啦，咁样，咁佢哋可能心底冇讲，都受到啲不平等对待。有啲咧就好中意澳洲，就申请咗个工作签啊，因为佢有份工嘛，咁啊正正式式成为澳洲个 PR， 跟住住多几年攞埋澳洲个 passport 咁咯，系啊，都有其实。移民澳洲，听个朋友移民澳洲点点，其实澳洲都好大差异，比珀斯同 Sydney 其实真系好远嘅。如果你再去到咩塔斯马尼亚、德尔文啊嗰啲，仲更加系唔同咯。咁美国，我相信美国嘅差异仲大。美国差异体现喺好多种唔同，包括佢嘅气候， 系 好似我今次去咗 系 去咗呢个拉斯维加斯咧，就好冻嘅。去到南部咧，哇又热好多嘅。所以美国嗰个综合性会比较强啲咯。 好 系啊系。 好，我哋差唔多呢一节咧，差唔多时间做个总结。喂，讲咗咁多咧，其实好多人都想问个移民嘅方法，你不如可唔可以简单讲一讲美国同埋澳洲，你建议边一啲方法咧？ 澳洲上 最适合香港人嘅，最适合香港人，你揾一个嚟 都系 技术 移民啦，都系又平靓正啦。香港人大部分读 高技术 系啊，读个书英文就 OK 啦。咁但系美国咧，其实美国咧而家主要就是两种，一种叫做 EB5 咁就投资嘅，一种 EB3 咧劳工嘅。其实我系比较建议香港人，特别系香港出世嘅香港人，通过 EB3 去美国系都系平靓正噶，几万美金搞掂，同埋年几搞掂噶。咁大陆都可以，如果唔香港出世咧，可能要排期好耐。但如果香港出世咧，排期年几可以搞掂，攞到美国嘅绿卡噶啦。 哇，咁好快喎！ 系啊，系啊，呢个系比较建议嘅。 好啦，想了解更加多澳洲嘅移民资讯或者美国嘅移民资讯，可以请教我呢位师兄 Jimmy， 佢嘅 email 系 email 系 perthchinese@gmail.com 啦。Perth 即系我当年住嘅城市啦 ，PERTH 啦 ，Chinese 就系即系中文咁解啦 ，PerthChinese 连埋嘅，跟住就 @gmail.com。 好，今次多谢呢个 Jimmy 同我哋分享咁多美国或者澳洲嘅资讯，我哋下次再讲。 好，多谢晒 Jimmy， 多谢晒 Jimmy， 拜拜。